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让这个城市显得慢慢的安静了下来，我也希望在这个安静的时间节点22点01分59秒钟，所有那个告别城市白天喧闹的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深情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希望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呢，能够每天晚上在这样一个小时，你找到这样一个电台之后，我们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的变化。你好啊，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呢，属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全中国第一个可以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广播电台。其实每天都会结识很多的新朋友。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里有非常多天南地北的朋友。我可以每天登录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有留学生，有刚刚生小孩的父母，还有读博士的学生啊，研究生，还有中学生啊，我的群体非常的多。谢谢所有听众对节目的喜爱，对我个人的关照啊。当然你想通过节目跟我一起每天晚上聊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我们面对面 face to face 聊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你可以关注花椒啊，然后呢下载花椒之后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每天晚上跟30000名左右的网友一起来度过这个你选择过音乐生活和不同收获的十点大陆机。首先呢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呢各位呢调整好自己工作生活的节奏，在任何的情调当中都不要太过于的紧张。当然了，因为周六周日休息了之后，很难有瞬间回到工作的感受当中，你是迅速的进入角色和状态。你看我，对于直播间的温度就有一个错误的预判，今天直播间真的 so hot， 非常热，我要穿了一件毛茸茸的毛衫。希望呢直播间的温度能更加的舒适一些，不过十点大陆机的温度刚刚好。不管是你正在开车在3环、4环、2环、5环的路上，你都可以听得到。希望我们的信号越来越覆盖的广一些。如果你正在地铁里，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网络，戴上耳机，静静听一个男人在夜里跟你讲聊聊天，讲讲知心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花椒随时跟我互动。其实我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会想到，如果在一节车厢当中都是看十点大陆机的人，那个感觉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奇妙的生命反应。我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有非常高的成就感。大家一起听一首歌曲，然后对一句话、一段视频或者一段我手写的文字有一些的生命的感触， 就是十点打录机的功能所在。那最后呢，十点打录机发生一些化学的变化，有赞助商赞助我们了，我们可以在线下一起看电影，一起品酒，一起去酒吧，这是一个非常我期待的画面。希望2019年有这样一个感受啊，我们能在线下多做聚合啊，我一定会努力去完成这些事情。那些金主们赶紧来到十点打录机，投十点打录机赞助我们，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哈。看看刚刚进场的朋友都有谁？有英熙，有我爱的人是你，吃瓜爸爸，你好，爱知道，奔跑的马，胡同兔子口的兔子，黑糖本人纯爷们，走出迷茫，文艺青年洋洋，还有飘落瞬间等等，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小乔送我礼物的小乔，今天晚上是周一，根据我们节目的设置是岁月留声机，你可以今天晚上真的是通过一个话筒，或者通过一个耳机，可以通过一个手机，可以听听老唱片散发出历久弥香的味道。我今天准备的歌曲真的是有大概15到20年的年头啊，每一个歌手都是华语流行乐坛不可多得的音色和人物。是想回到我的初中年代的时候，有一位特别阳光的男子，长长的头发，没有任何防备的那种虚伪的笑颜的人，他的音色真的是暖到那个年纪所有的中学生的男生女生。那时候女生啊还会收集他的任何的信息，不管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会悉数的剪下来，用那个记号笔哇涂一下，哇涂一下，贴到自己的笔记本上。他是谁呢？他就是 Jeff 张信哲。现在在看张信哲真的是变了一种岁月的感受啊，现在成熟啊，而且老练。之前的张信哲真的是风度翩翩，阳光少年，美少男啊。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他的在1995年6月份的一首国语歌曲。我的算术不太好，因为我是2月28号出生的人哈，水象星座人算术不太好哈。你可以想象一下1995年到2018年多少年过去，我没算错的是23年，对不对？23年的一首歌曲，它现在听来依然是非常的动听和入耳。那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剧第一个节目的呈现当中，第一个上场竞演的歌手，你可以静静听听他歌声，以及在听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那些神奇的回忆和化学反应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Jeff 张信哲。这首歌叫做忘情忘爱，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忘情忘爱。如果把这个句子拆开，忘我的情忘我的爱又是另外一种表达。趁着夜深，我们来听听那些华语乐坛历久弥新的好声音。希望你做到忘情忘爱，在生活当中深深的爱，潇洒的离开。 西北都在天上飞，究竟还有什么挂念让我不能睡？为何觉得如此的狼狈，承受不了你的善变，我只能而退。有所违背，心情再乱再坏再无奈，也不掉一滴泪。心上的那个空缺不承认安慰，虽然寂寞如影相随，怎么都不对，只怕藕断丝连，伤痛加倍，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吞下多少苦

点答录机见字如面的环节，真的是我用心写了太多的文字哈。最近呢，在做一些感受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合作媒体说，周准你写字我们拍你好了。我说好啊，你们希望在很多的媒体看到我在写字拍我吗？我可以赚更多的奶粉钱，可以提高我的曝光率，我会一步一步去做这些事情，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捧场哦，仰仗大家。其实音乐在夜晚会有神奇的力量，因为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我一直觉得听音乐的人一定会有幸福感，自己催生。音乐是生活当中的一股清泉，音乐也是陶冶性情的熔炉。真的是很多的音乐家在音乐的洗礼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最近我做了一档直播节目，是我的旅行节目哈，就采访到了去过维也纳、去过奥地利的朋友，说到处都是莫扎特的头像。不管是音乐厅啊，礼品店的小镇的咖啡馆，全部都是莫扎特的一些有音乐流淌的部分。我想在一个这样音乐气氛浓重的地方，每个人都是快乐的、幸福的。那在十点大陆记，我也会甄选很多好听的音乐，以我不吝的方式去分享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些音乐之后呢，把它加到你的这个歌曲的播放单当中哈，写一个名字叫十点打火机推荐给你听的歌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年头又往前推移了几年，将要出场这位歌手，我觉得她是那个年代最漂亮的女歌手没有之一。我每次看到她的容颜真的是无法抗拒，就像张信哲演唱那首歌一样，无法抗拒她的容颜。她是谁呢？就是她，陈淑桦。好看吧，好漂亮啊。长长的头发，然后五官非常的立体，就连手都非常的好看。你看是不是她，陈淑桦。陈淑桦真的是被李宗盛先生发掘的。然后接下来放这首歌叫做问啊，是李宗盛词曲创作啊。1992年在滚石的一个演唱会上呢，陈淑桦首唱了这首歌曲叫做问，收录于1992年10月8号发行的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那1993年这首歌经过重新的编曲，由杨紫琼、甄子丹合演的咏春成为主题曲，又火了一把。1994年经过再次的编曲，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晚上这首1994年、1992年、1993年唱来唱去的歌曲，会在十点大陆机当中再次奉献给各位正在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好朋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问你现在你开心吗？我问你现在是不是找到一个意中人？我问你是不是放下了很多的牵绊？我问你是不是在夜晚的时候会想着一个人无法入睡？我问你这样你累不累？有些人累是心甘情愿。也谢谢所有进场的好朋友，谢谢你关注十点大陆机，也希望你把这个节目呢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告诉他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 是觉得这些词曲是如此的感动我哈，一定要对他所爱的人保持一个温柔的天真气氛。时间变得复杂起来，那个天真烂漫柔情的自己是不是能够全心全意推给另外一个男子，这是很多人在想的问题哦。 现在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为一个所爱的人奉献我们的一生，不求回报，不攀比，永远都在这个幸福的港湾里，愿意让情感去流淌，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希望各位在冗长的爱情生活记忆里找到那个可以托付的另外一半，就像我们在芸芸众生当中第一眸看到这个人，就决定他是你唯一追随和跟随的人。所爱的人奉献一生，不求回报，只求拥有。哎呀，多么煽情的话，在夜晚说出来都觉得还是可以听进去接受的。谢谢夜晚，谢谢音乐。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那首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华语的女歌手陈淑桦，虽然她现在不出来了哈，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媒体当中，但是那份心中的惦念还是一直在我心里。有一个情节说啊，如果我在年少的时候，要年少吧，应该是青春懵懂的时候，说如果我的女朋友，我的另外一半是陈淑桦这样的女生，哇，我就说我就一生别无所求。当我经历了人事之后，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每一个异性都不是每一个人，一个人从他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满足你对所有异性的需求 impossible， 不可能。我们只有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把他的缺点和优点同时都接纳，放大他的优点，无限放大，然后那个小缺点也会变成优点。陷在爱里面无法自拔的时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感怀哈。谢谢刚刚的清风明月滨海分享了我，你是一个睿智的人，非常好。江湖第二分享了我，谢谢。还有飘落瞬间关注了我，你们在哪里？我看看飘落瞬间在哪，中国哪个地方？他在未知星球。OK， 不管怎样，都是我们有这个缘分，在今天晚上，可以在电波里，在视频的小镜头当中，我们可以遇见。真的是一个难得的缘分啊！今天是周一，十点大陆机的一个固定的小环节啊。周一就是要把金曲放给你听，让这个夜晚充满好听的音乐，布满你的空间，不管是你的房间也好，在你的耳机里也好，你会静静的听歌，然后感怀一段岁月，然后重新一段人生。谢谢吃西不改啊，那个西是不是心没有打那个 n 呢？换成的吃西不改，我看吃西不改在哪里。他在安徽省的安庆市，南方的朋友你好，痴心不改，谢谢你。接下来呢，登场这位歌手呢，他其实以前是个很火的主持人哈，他的一首歌呢非常让人觉得熟悉，就是那首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那是谁呢？还有一首就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很好听。 今天我要放的一首呢歌曲是在2000年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由刘思明和刘志宏共同搭档的，收录于黄品源2000年的那个10月11号发行专辑叫做《海浪》当中，也是同名主打歌。吃西不改说，哎，你地理不错，没有，因为我点开你的名字就有你的这个安徽安庆市的一个分享嘛，安徽一定是南方的，安徽的菜呢非常的有特点啊，徽菜啊，我也就知道这些呢，不再露怯了，好吧？但你关注的十点打卤机就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向南方的朋友问声好，你们那边冷不冷？我觉得南方到了这个时候会比较阴冷哈，11月份的时候呢会很冷，北方11月15号大概有来暖气了，南方的朋友是没有暖气，你们冬天度过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小太阳，会有空调取暖？我也没有在南方过冬天，但是真的是希望呢，在温度和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凉的情况下要保护自己不要感冒啊。接下来呢就有请2000年啊那个时候的黄品源，酷酷的啊，穿的这个灰色的西装啊，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紫色的围巾啊，很有男子的气势啊，海浪啊。我是特别喜欢海的人，如果有时间去休假我一定要去有海的地方感受一番啊。你是一个喜欢海的人吗？我面对大海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那个想象是什么呢？放五秒钟的音乐，你想象大海如果在你眼前的话。OK， 五秒钟到了，有请海浪上场。诗心不管你在北京啊，北京哪里呢？哪个区？哪个地方听我的节目？非常开心结识很多的朋友哈。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打拼不容易，谢谢你选择十点大陆机。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啊！ 装熄了灯，闭了眼，什么真走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心到向前不断地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我这些放的图片其实它不是海，是贝加尔湖，那次去贝加尔湖感受的时候我就世界第一大淡水湖在我眼前呈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海的辽阔。希望在水亲近我的时候呢，我的心是清澈的，没有任何的杂质。 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向前不断的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 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卷起海浪的声音，刺穿我发 有2000年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先生的《海浪》，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勾起你在2000年的时候所生活的片段记忆。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打陆机。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主。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我是十点达录机的主持人、制作人、掌门人。哎，掌门人是什么意思？主理人也不是了。我是主持人周震，是你一个真心的好朋友。啊，刚刚那位朋友来自密云啊，他家乡是安徽安庆市，但是他在密云，密云应该比市区要冷几度啊。明天的天气应该也会很冷吧？希望各位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北京进入了一个非常冷的阶段，而且空气不是那么的清新，这一天要记得戴口罩啊，防止空气侵入我们的身体啊。谢谢韩阳啊，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也分享了我的直播间。韩阳是做旅行圈的朋友，然后他应该有很多旅行圈的朋友会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个直播。我也希望呢，在我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多 logo 的出现啊，各个大旅行社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优惠的折扣的线路给我的听众，让他们去感受美丽的世界。明年我一定会做这些事情，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必须捧场，为什么不呢？这么好的节目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结识好朋友，在旅途当中发现好音乐，有好的旅途，有好的音乐，有好的朋友，人生何其，人生何求啊！一生何，一生何求啊！粤语不太好啊，也要多学语言。希望在节目当中多表达一些方言的，因为有很多山东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南方的朋友、广东的朋友、安徽的朋友、上海的朋友，要多说一些话。有湖南的朋友哈、啊，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所以说，就是一个。很多面性的节目。那今天晚上歌曲是无国界的，音乐是无国界的，艺术也是。所以说呢，只要放的歌曲你在那个年代有所经历，一定会勾起你很多的回忆。说起温岚，你会想起他哪首歌呢？比如说夏日的风。今天晚上我要送一首还很好听的歌曲，蓝色雨，你一定听过。 这首歌呢也是有 R&B 的情节，时间也过去特别长久。那个时候的温岚的样子呢是这样的 No， 那个时候呢温岚还是很 keep real 的感觉，之后会有一些些的微调，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哈。温岚的音色唱腔都非常独到，有那种 blues 蓝色的味道，也有一种忧郁的 R&B 的气息，而且跳舞也非常的好，真的是一个非常多方位的艺人。送温暖你来啦，请坐里边请。送温暖是四川的朋友，四川的朋友里边坐，窑门里边坐。蓝色雨，那个时候你听蓝色雨的时候你在读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呢？Anyway， 蓝色雨总是一个时间段的回忆。哇哦，听听这个感觉，戴上耳机听哦。倾盆大雨，我特别喜欢这个音乐一下丰满起来的充盈感。有请温岚，蓝色雨。 个温岚这个时候再听一首2000年的作品，还真的是相当的有味道啊。这个时间来自于2018年的10月15号，我们听到了一首2000年的歌曲《时空穿梭》，就是这么容易，这么的有味道啊。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个人也不是很清楚一个花椒用户，50级的花椒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看到刚一位50级的用户刚刚进我的直播间啊，叫做一匹马一个人驾到，厉害了。每次这些大的这个级别的用户进直播间的时候，说这个谁谁谁进入直播间点亮了整个直播间，为什么你们进来之后不对我讲一句话呢？让我感觉到你们真的是来了就走啊，大牌是不是耍大牌？在十点大陆机没有大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大牌，都是大牌是什么意思？都是大牌股，都是非常有热量的 energy， 非常有热情的。刚刚宋温暖的说一句话，说查了一下《蓝色》里这首歌是2000年的，那时候我刚8岁。哇哇，年轻是非常非常洋溢的青春活力。我也希望大家在不同的时光交汇当中找到音乐最美好的部分。刚刚那首歌《蓝色雨》之后呢，我接下来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这个组合是我印象当中我可以听得到的男生里面最会唱歌而且音域最广的组合之一哈。我们都叫他动力火车，可是有人知道这两个歌手的名字吗？有人知道吗？如果知道你一会儿告诉我，没有人知道的话我放歌曲我告诉你。这张专辑《背叛情歌》我非常的喜欢，就那个海报我也特别喜欢，两个人像爬钢索的人一样往从上往从下往上爬，然后那个海报是从下拍的，从上拍下面，非常好看，很有意境。而且这张专辑呢是有很多的心意和期待。时间呢一晃从18年回去到了1999年的6月5号，背叛情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背叛情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个人的喜欢的作品啊。也希望呢在这个夜晚能让那个男子汉气息的二位歌手，他们二人的名字真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是资深的歌迷的话一定会知道他们二人的名字，你也不要吝啬你手中的键盘打出来告诉我。明年会有这样一些互动的桥段，就比如说我有个问题抛给各位，第一时间答对的朋友我会送出奖品哦。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有请动力火车背叛情歌。等一下我看我的 CD 是不是在背叛情歌的部分，稍等背叛情歌。亏检查一下，要不就穿帮了。有请动力火车。这个前奏呢就很有气势，那个低音钢琴的低音那个非常好的一个弦形的一个节奏，会让我觉得哇，这是一个要爆发的事情啊，就出来了哈。1999年背叛情歌，1999年你在做什么呢？我告诉你，我在读大学，刚刚读大学1年级。哎呀，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西游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闭上耳朵， 不太清楚大家是经过了百度还是真的是可以答得上来。我知道那个直播稍微有一点点延迟的，一定是这两位超级的唱将尤秋兴和严志凌非常好听的歌声。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 诺言背叛诺言，脑子背叛传言，自己心痛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 超级难完成的歌曲，如果是一个人唱这首歌的话，基本上歇两气儿才能歇过来啊！18度的阴雨，谢谢动力火车那个年代99年带给我们的优秀的音乐，特别是鼓和吉他那种碰撞的 solo 的部分，让人血脉喷张。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及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谢谢刚刚花椒的网友，他的名字叫做爱读书铁中堂，分享了我的直播间，主播表示很开心啊，非常的开心。什么那个博卡拉变身，好有意思的网络语言，改天我在直播间变个声，给你们看看我们是这样的变声，是不是？戴上帽子也不太一样哈，戴上帽子显得年轻一点，不错，对，雪孩子啊，像一个雪孩子一样。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接下来要给你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陈绮贞是一个现象，她的歌声充满了一种抚慰的感觉，而且她生活的土地是我国的台湾，台湾的流行乐一直是亚洲乐坛 最领先的一个梯队的一个人物啊。我戴帽子怎么样？大家觉得？觉得还能接受的点个一，不接受的点个二，谢谢。陈真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品呢啊，然后像《旅行的意义》啊，《手》啊，很多很多。那今天我会送出的是，也在2000年这首歌曲《还是会寂寞》，因为到了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寂寞，一寂寞的时候就会找很多的方式来排解。那今天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找到一个可以释放压力呢，享受夜晚的这样一个片刻。那希望你之后常来做客，不要让我这个主理人，让这个直播间变得应该越来越红火才对哈。博卡拉变身，好，有说不好看的我就摘下来，好了，摘下来好了。不管怎样，我都是那个 Keep Real 的周准啊。啊，2000年你在做什么呢？黎明爱在2000啊，那个时候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在做什么呢？不管你在做什么，2018年的10月15号这天晚上，我们有缘相见，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缘分啊。还是会寂寞，确实是，有时候人就是会很寂寞，很寂寞的时候就会找方式排解。有些人自己跟自己聊天说话，看电影、看话剧待着；有些人可以找陌生人去聊天，有些人呢迅速进入角色，往往会受伤害。So,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来就重要的啊。希望你在十点大陆机不寂寞啊。有些寂寞是因为白天没有十点大陆机，只有晚上才有，你也会感到寂寞。有请陈绮贞。还没有结束呢，我们节目还有3分55秒，干嘛要离开我啊？不要离开啊，还没有结束。我戴上眼镜呢，把眼镜摘掉。OK， 这首歌呢充满了一种欢快的气氛哈，就是其实会告诉你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你会寂寞的，你还是会寂寞，你又来找我呀，等等这样一些情绪出现哈。适合夜晚在一种稍微昏昏沉沉的时候，可以听这种有速度结构的歌曲，会让你的夜晚会变得有点点光亮出现，对不对？ 高山青草一直都在提醒着我，只会寂寞。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是的是的，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几个镜头分别跟你说提前的晚安，晚安，提前准备一下，晚安，提前准备一下，晚安，提前准备一下，晚安，提前准备一下，晚安，提前准备一下。最后一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如果你看过我爱我家的话，应该对里边的主题曲不陌生，关霞先生的作品，毛阿敏演绎，王贝先生在之后又重新编曲了一版，是我最最喜欢的诺言这一版。我都希望我每次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我都是全心全意出现的。虽然我有一点点累，有一点点辛苦，我也想回家早点休息，但是我进直播间打开话筒的那一瞬间，我是开心快乐的。明天见咯。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武志通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 Good night。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想讲。